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 Rebecca。 哇，今天真是人才济济， 人头济济 啊。今天咱们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两天在美国恐怕是最受关注的新闻，就是在 NBA 的这个洛杉矶快船或者叫快艇这个队的老板啊 Donald Sterling， 这个80岁的大富翁，在跟女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呢，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之后被美国的这个 TMC 曝光了之后呢，成为了全国的话题。有的人说你看这个很私密的对话，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公共的事件。那不仅仅是因为 Donald Sterling 是 NBA 一个球队的老板，更是也是这个身家超多的超级大富豪，更是因为呢，他们这个对话提到的这个议题，恐怕是在美国你这个，一碰就要炸的这个议题啊，就是种族的这个问题啊，到底他说了什么让这个大家这么愤慨？你看现在已经被 NBA 宣布终身禁赛，并且是要。甚至是要强迫他卖掉这个球队，就是永远不能够 不能再涉足这个产业， 不能涉足这个产业，不能够使用球队的设备啊，不能够进入球队的场馆训练，也不能够进场看比赛啊。这个 总之跟 NBA 有关的一切 你都能不能够碰哈？一说这个终身禁赛，不过他年纪也不小了，这个八十岁 他不会下场打比赛， 罚了$250万， 对，还罚了 史上最高 的一个 罚 单。究竟他做了什么？让这个 NBA开出了这么高的一个罚单，我们先听一下这个介绍。首先是关于啊，这个谁是这位Donald Sterling 的这个介绍。 Because I don't see your views. I wasn't raised the way you were raised. Well, then if you don't feel, don't come to my games. Don't bring black people and don't come. Do you know that you have a whole team that's black that plays for you? You just do I know? I support them and give them food.And clothes, and cars, and houses. Who gives it to them? That's allegedly Los Angeles Clippers owner Donald Sterling telling his then-mistress, The Silviano, to remove black people from her Instagram account, including Magic Johnson. I'm just saying that it's too bad you can't admire him privately. And during your entire f***ing life, your whole life, admire him. Bring him here, feed him, f*** him, I don't care. You can do anything.But don't put him on an Instagram so the world has to see, so they have to call me. And don't bring him into my games, okay?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这个录音好是整段大概9分多长的这个电话录音的重点了。当时呢一个上下文的情境是 Donald Sterling 跟他的这个女朋友 Steviano 呢是处于一个争吵，然后呢争吵的原因呢 情侣之间的争吵， 我的理解应该是因为这个 Sterling 发现了他女朋友在 Instagram 上面发了一些 照片， 这个照片 的照片是他跟那个 Magic Johnson、 魔术师约翰逊啊，这内地的这个球迷一定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这个、恐怕也是 NBA 的一个传奇了。除了魔术师约翰逊之外，还有一些黑人的 NBA 球星哈、在一起的一些合影放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那么 Sterling 看到这些照片了之后呢，可以说是怒不可遏，就是说你可以跟他们干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不可以，他用的这个原话，他说你不可以 promote 他们，你不可以就是宣传这件事情，推广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宣传，就是你到处去张扬 去，你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网上，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跟他们是好朋友。 然后他的这个非常讽刺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女朋友呢 ，Steviano 在对话中也不断强调，他说：“你知道，其实我也有黑人的这个血统嘛，就是 他是 他的 Hispanic， 对，他是黑这个非洲裔 的 这个政治完全政治正确的说法，就是非洲裔的拉丁人， 对， 就是黑人。”和墨西哥的这个混血，好，那么 他的这个女朋友当然觉得非常的愤怒了， 受到侮辱了， 就是你这个是直接对我的一个攻击啊，哈、 嗯。 那所以当时在两个人在电话当中就发生了非常长的一段争执，那争执当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在这个愤怒的情况下容易把心底的话都说出来、 嗯、 这个是很常见的。所以 Sterling 他说了很多他的这个逻辑，他的这个理论，他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定的这个想法， 嗯， 就是我们他的原话叫 certain feelings， 他说啊这个 感受， 感受你就或者我们理解为就是刻板成见了。其实比如说黑人看这个西班牙艺人，这个就是拉丁艺人有一定的成见，拉丁艺人看黑人有成见，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白人看其他族裔的人，包括黑人、拉丁裔人在内、 嗯、 也有一定的成见，你不可以打破这些成见、 嗯、 因为这会引发别人的不适。 嗯， 那他的女朋友当然他女朋友就说你这个完全就是你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因为那首先首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女朋友自己是一个有色人种的一个身份、 嗯、 好，这一段录音被放到了这个公开了之后，那就是、公众舆论哗然， NBA 的这个黑人的球星通通出来谴责， 超过八成的这个 NBA 的球员都是黑人， 没错、嗯、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科比布莱恩特啊，包括涉事的、嗯、也不是涉事的出现的照片当中的这个 Magic Johnson 也有说了、 对， 然后 LeBron James 也有说，然后这个 Michael Jordan 也是， 对， 他们就是说要这个 NBA严正的对待这些事情、 嗯、啊，真是、 嗯、还把什么球衣反穿来表示抗议、 嗯、这个是那个、啊、这个这段话公开了之后、 嗯、 第一场的这个 Clippers 的这个 game 呢，他们为了表示他们反对这个 自己的老板， 对，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热身那个热身赛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 T 恤就反着来穿、 啊、 然后把他们那个外套就丢在场子的中间， 嗯， 然后第二天这个 Miami Heat 也是、 嗯、热火 做了同样的事情 啊、嗯，对。 当时啊，就他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应该他还没有被调查，就说被肖华最后那么公开 的说，他其实他们那个比赛是在星期天， 嗯 嗯， 然后这个 Donald Sterling 他的正式调查是在星期一开始的， 嗯，好，那现在这个正式调查已经有一个，我们理解是一个决定了，好，我们听一下这个决定是怎么回事。 嗯、Effective immediately.I am banning Mr. Sterling for life from any association with the Clippers organization or the NBA. Mr. Sterling may not attend any NBA games or practices. He may not be present at any Clippers facility, and he may not participate in any business or player personnel decisions involving the team.He will also be barred from attending NBA Board of Governors meetings or participating in any other league activity. I am also fining Mr. Sterling $2.5 million, the maximum amount allowed under the NBA Constitution. These funds will be donated to organizations dedicated to anti-discrimination and tolerance efforts that will be jointly selected.By the NBA and its Players Association. As for Mr. Sterling's ownership interest in the Clippers, I will urge the Board of Governors to exercise its authority to force a sale of the team and w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ensure that that happens.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NBA 的现任总裁席尔瓦，哈，他这个刚才说的是，这段内容是说我第一罚款，第二、 嗯、禁 终身禁赛，当然不是 禁赛了，禁涉入行业， 就是禁赛，禁止参与赛事。 我这里有一个大 bug，、 嗯、 如果他把他终身已经把他 ban 掉了、 嗯， 就整个从这个行业里给你切割出去了， 是， 那我干嘛要给你这个行业交250万美金的罚款呢？ 他是 所谓罚款的意思， 先交款再踢出去吧， 不是，所谓罚款的意思就是说我受了惩罚以后，我还可以继续 play 这个 game， 还可以继续参加玩吗？对不对？ 你像有的执行这个行， 那我可以不交吗？ 你有的 不交了，你能把我怎样？ 理论上你 也不能把我 那我没收你的这个球队的资产， 你凭什么？你这个 他是有 NBA Constitution 的， 应该有法律的。 对， 那个、 他就大家理解这个 NBA 这个组织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权利？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由、其实是由球队老板组成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圈子， 工会， 所以对是一个工会。所以 Sterling 在里面他只是其中一个大头。 对， 如果说在其他大头都决定说我要把你遣罚掉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这是有这个法律的效应的。 为什么我不理解？因为我首先我在里面。你已经不让我在里面玩了，我就退出了，我所有撤资好了、你凭什么罚我的钱呢？ 哦， 这个法律依据在什么、 他刚刚我觉得他跟那个希瓦尔提到这个 NBA 的这个 constitution，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有一个章程规定，包括他提到250万美金是这个章程允许之下法、最高的一个罚金、所以我相信他这里面是有一个就一个法律的框架可以做这件事情、当然哈， 我 当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也不排除这个 Sterling 去打官司的一个可能、会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要打赢这场官司，在他有生之年能够打赢这场官司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 这样说，八十岁也不算很老。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印度老爷爷八十岁开始跑马拉松，一直跑100多岁，跑了20年呢。 而且关键是他自己也不在乎那笔小钱。你看他买的时候才1250万美金买回来，你现在如果是卖出去，他可以卖到多少亿？多少亿哦、就是6-7亿美金、它中间可以大赚一笔、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说90%的人甚至100%的人你都是支持 NBA 他做出这么一个罚款的举动和把他踢出去的举动， 是、 但是呢也看到有一些的老板他们就对此表示担心、就说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因言获罪，就这个消息存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第二次你再去问这个，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个老板啊、你再去问他的时候他又会说我100%的支持肖华这个举动、但是你一出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担心的、那下一次会不会轮到我，我说哪句话不慎重的话、我就完全不让玩这个东西了， 等于是你在一个私人场合里说的话、被拿出来公开审判了。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你说现在大家的焦点全部在于他中间说了哪些内容、可是他这个怎么样流出来的呢？他这个录音， 他女朋友录， 他女朋友录的， 对， 他是自己爆出来的吗？ 他女朋友 如果说不提供给那个小报的话，没有人会得到这个东西。 你现在 据说他还有100多卷这相关的录音， 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录他的， 有人在故意后面黑他、阴他。 我觉得当然了，你要提供给这个媒体，一定是他有一些动机的哈，但是本身这个证据你被别人抓在手上了、我相信这个地方他是没有办法辩驳的、这个话就是他自己说的。好，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一个回应， 当时还在马来西亚访问着呢。 哇，这个你看这个事情，你看在国外访问的元首都要回应， 不务正业已经到了极点了。 I don't think I have to interpret those statements for you. They kind of speak for themselves. You know, when people, when ignorant folks want to advertise their ignorance,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do anything. You just let them talk,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here. You know, I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NBA commissioner, Adam Silver, a good man, will address this. Obviously, the NBA is a league that is beloved by fan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It's got an awful lot of African-American players. It's steeped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I suspect that the NBA is going to be deeply concerned in resolving this. I will make just one larger comment about this. You know, we,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wrestle with a legacy of race and slavery and segregation. That's still there, the vestiges of discrimination. We've made enormous strides, but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this percolate up every so often. And I think that we just have to be clear and steady in denouncing it, teaching our children differently, but also remaining hopeful that part of why some statements like this stand out so much is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a shift. There has been this shift in how we view ourselves. 然后碰上这个种族的议题呢，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总统，更因为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哈、自然是要有更多的这个发言。 第0.5位黑人总统。 对， 他妈妈也是个白人。 好好，你有色人种吧，那你这么算。那么这样来算呢，你看这个奥巴马之前不管是之前的一位黑人教授的这个遭遇警察不公的事件，还是这个黑人这个青年被警察枪杀的这个事件，在这样的种族的议题上，奥巴马通常哈都是要出来表态，因为他的这个选民，奥巴马的这个选民当中，恐怕如果按照这个人种来分的话，少数族裔或者说我们一般认为的这个有色人种啊、一般都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居多。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很多中国人恐怕理解起来就觉得稍微有一点奇怪哈。为什么刚才樊素也提到了一段私下里的谈话可以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个说错话了，确实是说错话了，但是真的那么严重吗？为什么？ 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恐怕很多人都为什么其他大佬害怕？就说这成了一个扳倒他们的方式。 哎，真是 他私下里的很多不恰当的言论，如果被人家掀出来的话，那以后大家都在私下场合也不敢说话。 大家对于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这件事情实际操作起来又是怎么一回事？咱们今天三立花新闻来聊聊这个话题。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 Rebecca。 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体育记者哈，这个法制晚报的李一男记者来为我们谈谈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250万罚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以前 NBA 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当然这是天价了，最高的有没有出现过也比较重的这个罚款。 这个250万之前有一个50万的罚金，不过那个不是联盟开出的，是 NBA 那个球队湖人队对一个球员叫拉德马诺维奇开出的一个罚金是50万美金。当时的理由是他编造了自己受伤的理由，欺骗了球队，所以说这个罚金也是比较多，但是和这个250万还是有这是5倍的差距。 五倍的差距，而且斯特林他是被终身禁赛哈。那他作为老板，终身禁赛的意思是什么？ 作为老板，终身禁赛，这个肖华在发布会中也说的比较明确，就是禁止他在以后的这个时间当中踏入 NBA 的比赛场馆， 就是连看比赛都不行。 因为在 NBA 当中，虽然这个老板他不上场比赛，他也不是教练，但是很多老板会到自己球队的比赛场馆去给球队加油助威，去看比赛。然后斯特林因为这个不当言论之后，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就说他终身不能去看比赛了，他的经营权、管理权也被剥夺了。你像很多 NBA 的老板，比如说小牛队的老板，会在重要比赛的时候会到球场里边去和球员们坐在一起。这一是显示他和这个球队球员关系的亲密，再就是他可以在媒体面前亮相，这都是一个比较能让他增加这个曝光度的一个机会，让这个斯特林就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虽然他之前去的也比较少，是大家看来，在美国有两个底线是不能碰触的，一个是就是种族言论，再一个就是反同性恋，这两个相当于是公众道德的一个红线，是不可碰触的。你像这次斯特林这个不当言论，上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到自己球队的队员都非常反对，非常的不支持老板这样的一个言论，所以说。这个反种族言论这个事儿，在大家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之前因为这个斯特林他不只是这一次，他以前有过许多的这个前科， 包括以前被，包括是应该是2001年就911之后，他因为种族的歧视，拒绝有非洲裔的和西班牙裔的人租他的房子，后来这个事儿也被处罚了，他就是前科挺多的。 嗯， 然后这次犯了之后，那人们把他前科又联系起来，所以说对他就是更加忍无可忍。 嗯，那你能联想起来以前 NBA 历史上他有什么著名的处罚的事件吗？ 因为 NBA 大部分时间的处罚是对于球员和教练，比如说球员打架， 嗯， 那个以前有过比较严厉的处罚，然后包括最重的是可能就是有就著名的那个奥本山宫殿体育馆以前发生过历史上 NBA 历史上最大的那个球员球迷互殴的事件， 嗯， 就球员打球迷，那个时候斯特恩就是 NBA 的总裁斯特恩可能取消掉某些球员整个赛季的这个 NBA 参赛资格， 嗯， 这些是比较重的处罚了。 嗯， 然后像种族言论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好像很少发生。 嗯， 在我印象当中， 斯特林他在 NBA 圈子里面他是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人物啊？ 斯特林就是在 NBA 湖人队老板巴斯去世之后，他是目前 NBA 球队就是掌控一支球队历史最久的老板，他是1981年的时候买下了快船这支俱乐部，但是你说他真正的地位其实并不高。四月初的时候，美国的 CNN 公布过一个 NBA 球队老板的排行榜，就是实力排行榜。 嗯， 这个是基于老板们对球队的贡献以及球队在球场上取得的成绩来排出的这样一个排行榜。那么我们能看到，这个快船队在所有30支 NBA 球队中排名倒数第二，他的得分综合得分只有3.36分。 嗯， 而第一名马刺队的得分是9.16分。所以说，这个因为快船队成绩并不是特别出色，他历史上打进季后赛的次数都能数得过来，所以说这导致这个斯特林的也没什么地位，我个人觉得。 嗯，那你怎么样看就是这个事件它当中有一些的疑点？那比如说他为什么会获得这段录音，他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获得的？因为现在看起来焦点全部是他言论当中所说到的内容，但是大家似乎没有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怎么样获取这个录音的方式上面。 对，因为目前这个事情，因为毕竟大家的关注焦点还是在这个言论上面。 嗯， 但是美国媒体也，就我看前段关注美国媒体也，他们也注意到这个视频录音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因为这个录音是斯特林和他的这个是大约三十岁的这个女友在通话中的这个录音。 嗯， 嗯，然后有媒体分美国的媒体分析，就是认为可能是斯特林的妻子将这段录音泄露出来的，因为好像是斯特林和他的妻子有一些矛盾，然后他妻子想分得一部分财产， 嗯， 或可能就是媒体分析妻子想利用斯特林的这样一个短板吧，想从中获得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嗯， 因为他这个斯特林这个女友是相当于是他的婚外情，并不是他的 第三者 正统的。但是最终的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因为这个美国这个TMZ 这个网站也经常爆出一些猛料，但是他们具体怎么获得这个录音还没有人说明，也可能是通过一些不当的手段吧。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言论上面。 嗯，另外哈，你怎么样看待这些球员的一些反应？那现在看起来似乎大家就是一面倒的，所有人都是对他进行谴责，甚至他自己球队的球员。 因为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个在 NBA 的球员当中有70%是黑人球员，也就是说整个 NBA 可以说是靠黑人球员来支撑他的精彩程度和激烈程度。 嗯， 所以说斯特林的这样一个言论就是相当于跟整个 NBA 的球员势不两立，包括他自己队内的教练，或者快船的教练以及当家球星保罗，他们都是黑人。 嗯， 所以说当自己的老板有这样的言论之后，他们自己的球员跟教练都不干了，都非常支持NBA 联盟的处罚，所以说他已经是触碰到这个大家的底线了。 好，这个李记者告诉我们说，在 NBA 这个种族问题是一条底线啊，这个咱们在中国其实你要说底线的话你很容易理解，比如说咱们上网都有7条底线， 整个美国社会里面种族都是一个底 底线、 嗯、 是在 NBA， 尤其因为这是一个我的理解，为什么它尤其敏感，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你惹毛了任何一个族群的人，对你来说都是收视率乃至广告巨大的一个流失，所以这里面除了有政治正确之外，有非常非常多商业的这个考量，你不光要说这个黑人的球员，比如说你惹毛了这些黑人的球员，人家不干了， 罢赛， 人家不干了，这 NBA 这个七成以上八成的都是黑人的球员，你是不打了，你这整个美国国家队都没法玩了， 而且那个 sponsor 也不想 associate 自己是一个 racist， 所以他们也很多这个 Clippers 的事件之后，他们也是把这些 sponsor 也给抽掉了。 对，你就直接影响到赞助商广告化，这个损失是太大了。好，所以可以理解，在这样的这个逻辑之下，可以理解为什么 NBA 对于种族的这个问题是一点都不手软。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觉得这个处罚过重的，我估计 Sterling 自己估计心里面觉得有点痛苦。 我很好奇就是你面对别人对你的歧视的时候，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反击或者？ 这个魔术师约翰逊他算是直接被遭到歧视的这个对象了、 嗯、对， 是第一时间出来，这个在 Twitter 上、嗯、包括跟这个科比布莱恩特也发了这个声明，是表示第一是强烈的谴责，第二是强烈拥护 NBA 的这个决定。 你看我想起来就是前两天看大陆的一个新闻，是三十号的时候，说巴西有一个外援叫做拉蒙、 嗯、 他呢杭州绿城的主场就是中超联赛啊，他是2-0战胜了天津泰达、 嗯、 拉蒙呢他在进球之后呢就吃了个香蕉， 嗯， 他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声援他的老乡阿尔维斯，来抗议这个种族歧视。 哎，这个其实这两天在另外一个事情哈，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这个巴萨的球员拉尔维斯，这个在罚角球的时候，这个画面大家其实在网上都有哈。在准备罚角球，突然就看台上扔下一根香蕉。这个其实你要熟悉这个西甲的这个语境的话，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第一次了。 嗯、这其实就是歧视，是吧？ 就是对于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是歧视吗？就说他是猴子是歧视。 这当然是歧视了。 他说你其实比人低一级。 对， 他 这个是一种赤裸裸，而且 是一 种非常， 我觉得是一种慢，就是侮辱。 对， 但是不是应该叫歧视？ 基于种族歧视的侮辱。 要我理解就是说香蕉是高能的补品，他可能怕我有晕倒。 对 哈， 这个 说你们都是猴子是吧？ 对，这个所以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侮辱。那阿尔维斯当时反应很机灵哈，这个 他利落了， 正好 利落，他整个动作 一点都没有犹豫，捡起香蕉剥开皮塞到嘴里，马上走上去把这个角球开出来，整件事情非常的这个顺溜，哎，非常顺溜。然后呢，这件事情之后，他的这个非常机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在网络上引起了这个很多其他的球员的这个 效 仿啊。 嗯、 有在西甲，接下来有很多这个球星都抛出了自己吃香蕉的这个， 对， 哎，吃香蕉的照片。 中超赛场上看的这个还挺有 趣的，我估计很多中超的这个球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没反应过来是吧？ 说这怎么回事？ 哎， 这有点像那个以前北京队跟天津队踢球的时候、哦，这个北京的球迷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文明，朝这个天津球员扔包子。 嗯， 你要这个时候有个天津的球员站起来把这个包子一口吃下去了，当然这个包子得确定里面没塞什么别的 脏， 不要太脏。吃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机智的做法。好，但是这个幽默归幽默，这种在西班牙这个联赛当中类似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大家另外一位比较熟悉的这个埃托奥，巴西的不是这个巴萨的这个球星哈，直接因为当场有这个球迷对他吼出了这种带有种族歧视字眼的这个侮辱之后，当场就罢赛不干了。 嗯， 这件事情也是闹得人尽皆知。那当然西甲的这个主办方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球迷啊是也是把这个球迷给禁赛罚款，而且呢这个球会当这个主场的这个球会也是做出道歉啊。 嗯， 这个是非常这个一定要这么做的， 规矩是非常严的， 规矩是非常严的。但是你恐怕这样的事情，你之后你说从此不会再发生。好，我们说这个种族主义的土壤， 等会儿他有很多案例要分享。 好，待会儿请 Rebecca 来讲一下。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乡村女孩 Rebecca 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著名的外星人啊，不，著名的外国人 啊，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北美吧，咱们说北美这个种族其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条红线。 它其实因为美国社会整个就是一个 racial sensitive 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对种族歧视非常的在意。你看他们从1861年签署这个那个宪法的第13条以来，他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到的努力其实是还蛮一直在推进。所以说每一次只要有一个人，或者是不管是他是不是名人，他只要触犯到这个，他们就觉得说是一个 backward， 就是倒退嘛。 对，所以他们呢就很那个很在意这件事情。像去年呢，就有一个这个 Food Network， 就是一个叫主菜的，整个 channel 都是叫主菜的，就是有一个名厨，他本身是南方人，就是那个美国南部的，因为美国南部其实通常大家都还是会觉得他们多少都会有一种，哎，你怎么知道？都会有一种种族这个歧视。他就说了一句，就是说了那个 N word 啊， 这个 N word 呢，就是黑人跟黑人之间可以说，但是你只要是其他种族的，你都不能说那个 N word， 这个说了会炸锅的哈。 这个说了的话是一个 hate crime， 是直接可以告你的。 哎，这个我听过一个，也不是听过一个段子，是经常发生的。这个有美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到中国来呢，这个听中国人之间讲话，有的人口头禅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然后很多这个美国朋友这个 惊恐了， 很露出很惊恐的表情，然后悄悄问我说：“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谁在说他？ 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就。他们对这个词真的非常非常的敏感， 因为像我是从这个加拿大长大的，其实我连我其实也不敢说这个话，就是 N word。 对，我记得以前这个南方公园应该是， 哎，万一说了会怎样？ 他就是，如果有人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说了这个话，应该会被，就是， 会打校门来这样。 严肃一点的会起诉你，对， 然后在美国的话就是一个 hate crime， 就是一个， 而且就是到这个词已经是，就是说变成，就是你在美国的有些媒体当中粗口都是可以的，我粗口大不了把你逼掉，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著名的 N word， 我们就说这个 N 字开头的这个词，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即使说你给一个 warning， 你给一个警告之下，你都没有把它没有办法把它说出来，所以。之前我看有很多人去，就是媒体他真的要碰到，比如说有，比如说今天某某政客因为说了这个词而引发了麻烦，那我要怎么报这条新闻呢？我怎么样引述他原来说的这个是什么话呢？于是他们就想出了很多这个委婉的这个取笔的这个方法，比如说那个以 N 字开头的歧视非裔美国人的那个词，大概中文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全美国人都知道它是哪个词，是吧？ 对， 这 就是这个 不可以说出， 就是不可以说，每个人都知道，就有点像伏地魔的名字了。 对 ，No who 啊，这个是 N word， No one， 对。 所以我一直好奇，在加拿大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对啊，它其实只要你不是跟他们不是同一种肤色的，其实你都不能够讲， 华人也不可以讲， 对，华人也不可以， 墨西哥人也不可以讲， 也不可以。 哎，但是你说，如果是刚刚移民过去的哈，他对这些东西他不敏感的，有没有华人说过，然后就 你知道他这个字本来出处其实还蛮悲凉的，就是他们这个字其实是本来是白人对于他们一个就是歧视的一个字眼，他们之所以他们互相会用这个字，就是让他们 一种自 嘲，让这个字就不能再伤害到他们，所以他们就会可以用这个字互相称呼，但是这个其他种族的话就是有歧视， 是，所以这个你看，美国流行文化现在在国内也非常的厉害哈。你有的时候听一些这个黑人的，比如说嘻哈啊，或者说这个 rap 这种音乐，你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但是这个词你会觉得在说唱里面 OK， 而且往一肯定是这个说唱的这个唱这个歌手本身是黑人，他才可以有资格这么去说。之前的时候也发生过，有一个黑人的这个一个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用了这个词之后，他就 被起诉了，然后他就上诉，他说因为我是黑人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词、嗯、我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没有伤害性的， 那这个事情所以一直有争议，就是说黑人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做。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黑人就是所谓的少数族裔哈，嗯嗯，就会不会过于的敏感。 嗯，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中欧什么一个教授，他去美国访学、 嗯、 然后他说他在纽约就是第五大道那边、 嗯、 然后就去喝咖啡、 嗯、 然后买咖啡，别人就问他，他说你要黑的还是白的他就有点愣住了，他说在国内喝咖啡好像不是这么问的， 嗯， 黑的就是白的就是加过奶的是吧、 嗯、 然后就问黑的还是白的，他就愣了半天、 嗯、 结果那个卖咖啡的是个黑人嘛，他说、 嗯， 你不懂吗？黑的就是像我，白的就像你。然后他就我还没往那个地方想呢，你怎么就这么自然的就自个儿往自个儿身上贴标签了？ 那 black 他就愣 住了，其实是没事的。你说 black 这个词没有问题。 他说，当时他心里可能去美国之前也是知道啊，这个种族的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但是正式的说法应该是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国人哈。所以当然这里面有非常、 嗯、 这个非常吊诡的， 他就觉得这个心理是很奇特的。 啊，比对这个，比如说碰到这一次的这个 Sterling 的这个女朋友，她也是，她是混血嘛， 嗯、 所以她也有这个肤色里面也有黑人的这个基因，但是她是属于墨西哥的这个拉丁裔，然后里面有黑人的血统，所以你理论上用 African American 这个定义不能够去套他，因为他是属于、 嗯、他是 African Hispanic 等等的，所以这件事情经常也把美国人给绕进去。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美国人自己吐槽这个美国人在这个上面的政治正确、 嗯、 也让他们自己觉得负担很重、 嗯、 但是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你宁可被别人觉得你很烦很甚至有点这个死板，好过你因为这个问题出了得罪人、 嗯、 有一点这个很容易出问题。之前现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跟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嗯、 曾经对奥巴马有这么一个评价，人家就有记者去问啊，我说你对这个奥巴马怎么看，然后拜登这么说了一句、 嗯、 他说他口齿很清晰， 嗯， 他是 articulate， 他说他很 articulate， 这句话马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反弹， 嗯， 因为呢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认为 黑人说话有 黑人就觉得你口音重啊等等等等，所以他的拜登的意思就是说奥巴马跟一般的非裔美国人不一样，所以哇这件事情当时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小心，你有的时候夸人家都不好， 嗯， 反而在中国我倒是觉得咱们好像有的时候觉得人家有点矫枉过正、 嗯、 但是这个事情究竟是 因为中国人更加歧视， 哎， 对， 哎， 对有色的，就是你自己也是有色，可是你对比你颜色深的人种，你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着哈。我 这个对肤色真的其实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我有朋友他在非洲工作、 嗯、 他想非洲遍地都是黑人应该没有歧视了、 嗯、 不是、 嗯、 他发现呢就是这个就是靠近北非的地方歧视 北非比较白、哦、 歧视南非，因为他们色颜色会浅一点、嗯 啊、北非有阿姨的这个 对他们就歧视这个南非那个就是往南那边，他就跟那个中国人说、 嗯、 嘿他们太黑了什么的，他就这种方式，我觉得他就我们那个朋友说很奇怪，像大家都是黑人为什么你还要歧视比你更黑 的 人呢， 真 的 是哈、啊、你看这个之前苏丹的这个南苏丹的这个战乱其实里面有很大的这个成分也是这个阿裔的或者说白皮肤的这个苏丹人跟黑皮肤的苏丹人之间的这个冲突，那、 嗯、 在中国人看来我觉得这个不代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中国这个 不是以种族的方面， 我们 中国只有一个种族吗， 就是 但是一旦 越是 在你身边你的这个眼光是完全不一样、 嗯、所以你看在广州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非常也成为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因为广州的这个非洲的商人啊包括这个外来人口越来越 多、嗯、 之前也发生过一些冲突，比如说因为这个教堂的这个问题，包括因为有一些、 嗯、 这个社会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问题，我去看啊在这些新闻下面有一些广州本地的留言啊、 嗯、 这个是你是这个赤裸裸的这个种族的评论，这个而且各种非常难听的这个名字，但是在中国不觉得，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首先因为你在法律上没有这个威慑力、 啊、 没有一条法规是规定说、 嗯、 比如说像在如果像在美国一样你说的话立刻有人告你有人罚款你的话、 嗯、 的话那大家会小心的很多、 啊、是 可是因为美国它是历史的 对它有历史包袱、 这个、对、 嗯、 它因为它之前它 Adam 就是一个 蓄奴 那个 slave 嘛， 嗯， 他跟白人就是一些，比如就是他们的master 这样子， 嗯嗯，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你其实我都就是你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是 你是有原罪， 对， 嗯， 对， 啊，所以你这个原罪的这个包袱，一直就甩不掉。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事情对于今天中国来说，其实还是有一点借鉴的意义，因为以后我相信会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这个肤色还是 民族， 中国没有中国没有这个肤色，其实中国是地图炮，其实 哎，地图炮这个其实也是有。 你是什么地方？对，就比如说嘛，对，是一个上海人最大的恭维就是，哎，你真不像上海人。 哎呀，好，先休息会儿，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我们今天在说这个肤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我发现在六月份，不是六月份了，在这个去年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判决，是关于密西根的一个要废除平权法案的一个判决。 嗯， 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呢，最后是以应该是多数哈判定是废除了支持密西根废除平权法案的这么一个决定。那在判词当中写的说，美国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It's over。 嗯， 啊，这个判决非常的有意思， 嗯， 特别是我们放到今天这个 Sterling 的这个事情出现了之后，当时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罗伯茨呢，在这个判词里面说，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 意思就是说，我们跟1861年啊设立这个初衷，已经我们走入了新的一章了，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嗯， 我们现在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了。所以说，有很多州为了当初为了防止种族歧视而针对少数族裔设定的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我们有点类似于像中国内地的这个高考少数民族加分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大学设定一定的入学比例，黑人一定要占到多少的比例，西班牙裔一定要占到多少的比例，拉丁裔包括这个亚裔一定要占到多少比例，这样的划分已经可以取消了，你们就按照不需要按照这个肤色种族来分了。好，这个就产生了这个争议，特别是在最近在加州又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加州有一个法案说要废除这个招生当中对于种族这个比例的这么一个控制，那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会是这个亚裔，大家知道亚裔在加州是竞争力非常强，这读书成绩非常好，你可能以后上大学的话就不如同样的成绩哈，不如西班牙裔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非洲裔的要容易。 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出现这个疑惑，就是因为呢，在加拿大的话，如果你是这个 Aboriginal， 就是如果你是原住民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进大学可以加分的。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也是 minority 啊，为什么不要我加分？ 对啊， 因为他的爷爷对你的爷爷没有做过坏事。 哎，所以这个没有，加拿大有超级长的这个 持你这种想法的人多吗？就大家会想， 我 们应该做点 什么。我没有问过别人，但是我突然间有一天就是想的这个，可是我想一想就说，哎，算了，反正我已经记住了。 你没用上， 记得利益转。 这确实是一个这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哈。你说这个种族它应不应该设定这个门槛？ 嗯， 特别是在今天很多地方，大家觉得种族其实不是那么一个严重的问题。 嗯，但我觉得像跟中国和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它纯粹就是以人数的多寡来判定的。 嗯， 因为像有一些这个人数比较多的民族是没有加分的， 汉族。 不是，除了汉族以外，一些第二大的它是没有加分的。 而且中美的这个逻辑不太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吧， 现在有一种就反省咱们的民族政策嘛，就是你越发的对他区别对待，对方就会越觉得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家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 对，我有想过你越在意这个种族歧视， 对啊，可是 你 像美国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那种对你会区别， 就是 对 于我们之间的 会尤其小心，可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你对我尤其小心，但是你在中国你反倒会觉得你尤其小心之后这个带来的麻烦 反而造成了距离感。 对 啊啊，确实这个 对你好也不是，对你不好也不是，你到底想让我对你怎么样嘛？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 放一首五十六歌星的什么来着？五十六枝花。 这个我 这个问题，咱们今天讨论不出这个答案哈、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三立华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 Rebecca， 再会， 再见，拜 拜。